经济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旁边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这个如约而至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曼宁。今天呢是6月29号，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先说天气吧，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啊，大家注意了，37度， 哎呦， 最低气温25度，空气质量呢是轻度污染啊，今天气温也是非常高的，很容易中暑，建议大家啊尽量少在户外活动。 没错，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和曼宁在电台楼底下碰见了啊。第一个感受就是热啊。 热。 对，希望大家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现在呢世界杯的16强已经诞生了，从明天开始呢将进入1/8决赛。明晚的10点整呢，法国将对战阿根廷。 哎呦。 哎。非常期待吧。 7月1号 凌晨2点呢，乌拉圭将对战葡萄牙了。 今天晚上这两场比赛值得期待啊，尤其是法国对战阿根廷。 对 啊，看看这两个患难与共的兄弟 能一点都不慌 能够挺到8强吗啊，我们期待一下。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入职以后的第一笔工资你都花到了哪儿。 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啊，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不一样的答案吧，我觉得。 没错啊，第一笔工资您是花了呢还是花了呢还是花了呢， 那有可能人家存了呀。 有可能存了 啊，还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哎买了一个自己心仪的特别向往的一个东西，或者是邮给了父母啊，或者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总之有什么样的好玩的事儿您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周日就是7月1号了。 没错、 进入7月以后又有一批新的规定啊，要这个和大家见面了啊，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 首先是第一波呀，哎呀，这是关乎你的钱包了，怎么回事呢？2018年上半年马上就要过完了，7月1号起呢，部分日用消费品的税率啊将降低了啊。 好事啊，鼓掌啊。 其中这个服装鞋帽啊，家用电器啊，水产品啊，洗涤用品和化妆品等等，涉及到了1000多个税。以后大家购买这些进口的日用品呢会更加实惠了。 除了化妆品和日用品以外呢，汽车的关税也将会相应的下降。从7月1号起，不管是整车税率还是零部件的税率都会有所降低。我们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一款市场价约90万元的进口汽车，降税之后应缴纳的这个关税从6万元一直降到了3万6，省了大概24000。所以说还是降得挺大的啊。 而且受这个关税的影响啊，汽车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呢也会相应的降低，可以说降的是越来越多了。这个新规三呢，就是从7月1号起啊，三大电信运营商呢都将取消流量漫游费，手机用户的省内流量将全部升级为国内流量。 这个、 也就是说、 哎、 你以后去什么上海去迪士尼啦，去广州的长隆啦， 都可以上网， 你不用买这个国内流量套餐了、 啊、哎，我现在想啊，就是有一种情况，但是这个回头可以查一下，就比如说我那个套餐里面是这样，比如说省内流量是两个 G， 对， 然后国内流量也就两百兆，那这意味着就是我可能就变成了国内流量两个 G 零两 加两百兆，对的， 哇塞，太划算了， 是吧？ 啊，这个我这好事儿啊，这以后我这我那我看来那这是不是有点这个有点这个小聪明的感觉？那之前的提前七月一号之前买的那个国内流量使劲买，就是那个省内流量使劲买，然后国内流量就一点点。好像很便宜 啊，是这样吗？ 对，然后 哇，你好机智啊， 一下就转换成国内流量了， 哦， 对吧？ 有道理。 就我不买国，就是他不是说啊，你买一个这种套餐，就是省内流量多少，国内流量多少， 对 吧？ 对， 我不买国内流量，我就买省内流量。完事儿，省内流量七月一号 全部都升级了， 就升级了。 哇，我觉得张悦真的很有经商头脑啊！要不然你去做那个待会儿那个节目吧，叫做这个什么来着？那个财经节目。 不过我觉得这个三大电信运营商应该都有准备， 嗯， 对吧？至少提前多少月就已经把这个通道关闭了。 比如说，他限制你买的这个数额。 对，但是你比如说去年买的或者前年买的，他收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可以这么干。 啊，你说他？去年或者前年能买那么多吗？ 总之我们现在操这个心也没什么用了，因为七月一号马上就开始了 啊，反正时候也都来了嘛， 是 不要担心了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从七月一号起，除了现行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外，还会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基金，确保基金养老这个基本的养老金按时足额的发放。 嗯，这个制度啊，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了，也不会提高企业和个人工人的这个缴费比例，更不会影响离退休人员的个人待遇。 嗯，七月一号开始以后，这些新规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关系到我们生活中的密切的息息相关的啊， 都是关于钱包的事儿啊， 都是关于钱包的事儿、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 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还是先来关心学生。 嗯， 好像今天就是截止了高考志愿的填报。 对，今天晚上八点应该是就会截止了吧。 嗯、啊，我们再开心的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考这个录取方面的事儿啊。 其实你说啊，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弟弟今年是高考的、 啊、 他就是山东淄博人。 嗯， 然后呢他天天就在朋友圈里面求助，说大家这个我弟弟该怎么报名啊，哪个学校更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啊，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些问题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嗯、 这个真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高考，是高考战场外的另外一个 对 博弈啊。 对， 我们首先聊一聊高考志愿填报的四大热点吧。首先啊，就是有很多人会疑问说，档案被学校提走后，选择的专业分数达不到，学校会如何调剂？就比如说吧，我这个档案被中国传媒大学提走了， 嗯， 但是我上不了播音主持专业，这个分儿怎么办？嗯， 那怎么办呢？如果哈以北京为例啊，这考生如果你填了这个服从专业调剂呢，那就意味着你可能被调剂到其他的专业，比如说表演啊、 嗯、 戏剧啊之类的任何专业、嗯、但是不会录取到该项没有在北京招生的专业。 嗯， 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专业哈，这个图书管理学，他不在北京招生、 嗯、 那你肯定是不会被录取到这个专业里来的、嗯、那么在这个调剂过程当中呢，如果所有专业都已经录满无法调剂呢，你就会被退档了 啊。那这个很郁闷啊。 是啊，而且哈、啊、这个说到退档啊，首先你得提档对吧。 嗯， 那这个什么叫做提档分数线呢，给大家说一下哈、啊、以北京为例啊，这个提档分数线呢，就是将北京市内报考某大学的所有的人按照分数高低来排列，再根据该项的提档比例来获取考生档案，最后一名的这个分数啊就是提档的分数线了。比如说我要录100个人， 100 名呢是540分、 嗯、 那么540分就是提档线，这是根据当年的高考的这个分数来确定的。通常这个提档的分数线啊，要比正式录取的分数线、啊、要稍微低一些。 那低一些，那万一这个没录取的怎么办呢？ 那退档呗。 退档， 嗯， 那就很郁闷，然后退到了第二批次啊、 嗯 哦。问题三，大类招生是不是被录取后进入学校会再重新分专业？ 你比如说我考进了电视这个大类的招生里面啊、嗯、然后电视里面还分电视剪辑、电视新闻啊，还有电视什么什么什么， 嗯 啊，会不会再分专业啊？这个疑问呢是这样的，大类招生就是指学科大类招生，是相对于按专业招生而言的。不少高校将相同相近学科门类、同院系或者不同院系的专业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学生入学后先进行学科大类基础课学习，一年或两年后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细分专业学习。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经常我们听到这个家长啊或者老师啊说，哎呀，这学校确实不错，要不咱们冲一冲吧， 冲一冲、啊、 哎，这个冲一冲的这个度怎么把握呢？给大家说一下哈、哎、这确实很重要。在这个填报平行志愿的时候啊，这个考生们你是有六个填报的这个机会的、嗯、建议大家将自己有希望冲刺的理想学校呢是作为志愿 A、嗯、将符合自己成绩水平对口的院校哈、啊、作为志愿 B 和 C， 那么志愿 D 呢要填一所保守的学校、 嗯、 还有就是将志愿 E 呢填成垫底儿的学校，也就是说怎么着我都能上这学校、啊、 对，怎么得有个保底儿的， 对，这样呢、啊、就会有一个自然的梯度的顺序。那、 嗯、 比如说你不可能说这六个志愿可以填报，我填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填报啊就是不太理智的啊。 对，不太理智， 对、嗯、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填报。 是的，怎么， 那比如说人家实际情况就是可以上这几个学校，也有可能、 啊、也有可能啊， 对对对， 但即使有这个可能，我觉得也得保个底， 需要有一个保底的学校。 嗯这样会更加安全。 是啊，你说咱们现在说话说的那么轻松，其实大家其实挺着急的啊。 没错， 尤其是还有最后一天截止了，嗯，可能大家心里想的就是，哎呀，怎么报考，考什么样的，反正各路消息都有，也希望大家谨慎的选择吧、嗯， 真的是预祝大家都能够取得自己非常理想的那个学校的通知书。 预祝大家填上了什么志愿就考上了什么学校。 嗯 啊， 哇，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了。 好了，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多少时间能许愿，好像有一天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你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预言。 好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校园观察员的环节啊，我们来连线中国传媒大学的李媛媛啊，来看看传媒大学的红毯走完以后，传媒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也举行完以后有哪些感受啊、 嗯、 当时的场面是什么样的。听说流行了一个非常好玩的短视频啊，先让媛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在的毕业的情况好吗？媛媛。 好的，哈喽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李媛媛。所以说对于我们毕业生来说，其实最近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毕业典礼了，刚刚其实月哥也提到了。然后今年的毕业典礼呢，其实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典礼一直以来都是特别的高大上，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搞传媒的嘛。 嗯。 那么除此之外，其实也有很多小细节的设计，我觉得特别的让我感动，戳我的泪点，所以我在这儿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那就比如说啊，就直接主题，像我们今年的这个毕业典礼，嗯，就是少不了感谢嘛。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会感谢校领导，然后感谢我们的各位家长，还有要感谢各位同学，然后以及他说，当时就说要感谢我们今年毕业，但是仍然为我们今天的典礼工作的同学们。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镜头就拉到了我们整个会场的正中间。 哇，好感人啊。 对对，正中间还不止如此，是中间的一个高台上，然后这个高台上站了一个很瘦小的一个姑娘，然后她前面是架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摄像机，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对比。除此之外，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她身上穿着今年要毕业的这个学士服。 嗯， 然后看到这个之后，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就是她今年已经毕业，已经要毕业了，但是仍然站好自己在学校的最后一班岗。我觉得她自己肯定心里也是想，希望通过这次毕业典礼来为自己 大学四年的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最后大家要一起站起来跟着交响乐团唱这个校歌嘛。 嗯， 然后当时是我们整个的交响乐团都已经在舞台上站好了，那么站好之后，然后我们的主持人也说，下面有请我们今年毕业的这个交响乐团的团员们上台，跟大家一起完成这个最后一次大家的这个演奏。然后当时就看到我们的整个会场有很多穿着学士服的人都站起来，慢慢的走上台，站在他们的团员中间，然后全场人大家一起站起来合唱校歌， 那岂不是泪奔了？ 对，就在那个氛围之下，然后每个人我觉得肯定都是眼泪哇哗哗哗哗的哗的转，就特别的感人。 嗯， 但是除此之外，刚刚月哥也提到了咱们学校今年的毕业典礼，就是也有什么学生代表发言啊什么的，也很有意思。我相信这个学生代表发言，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已经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大家可以去自己微博上搜一下。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校友代表发言。今年回来的校友呢，是我们的就是著名导演王朝歌师姐，然后他回来之后也是发表了自己的一番讲话，其中有一段话就是整个就是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去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专业，并且就是近乎疯魔的去追求自己的这份热爱，才能获得这个斑斓的人生。然后当时我觉得听完这段话，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自己的感慨。然后他还说，就是现在流行一个词嘛，叫佛系。他说，我不是佛系的，我是风系的，就是一个疯子的疯。 嗯， 对。然后看完这段话之后，我就特别的感慨。听完，所以我也想在这儿就是分享给我们每一个所有的听众，不管你是已经毕业了在工作，还是刚刚像我一样刚刚毕业，甚至说还没有毕业在学校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以及自己所学的专业或者说是你的工作，而且就会疯狂的去追求自己的这份热爱。我相信这样的话，你的才不会辜负你默默的这段人生吧。 嗯， 然后对，以上就是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的。 嗯嗯，好的，谢谢圆圆在传媒大学最后这几天给我们分享的故事。但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每到一个毕业的时候，母校对大家的这种殷切的期盼才是最重要的，好吧？感谢圆圆，希望圆圆能够在毕业这个过程当中一切顺利，好吗？再见。 好，拜拜。 嗯，不容易啊。 真的是，我觉得会给他留下一段非常深的记忆的。我记得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们说起来说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们的校长，因为有一个非常杰出的校友说，我给你们学校捐一栋大楼， 哇， 说2亿，你来那个，你来选址，建到哪里，什么样你来定。 嗯， 然后我们的校长当时就说，我不要大楼， 嗯， 请给我们的同学每一个宿舍都装上空调。 哇， 当时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非常感谢我们当时的校长林校长哈。 哇， 然后就是在我入学的第二个学期，就那个夏天特别的热，40度的高温里，我们终于有空调了。真的是很感动。 哇，这我觉得这大家肯定泪奔了，就是 对对，说不要大楼，要空调。 我想一下，我那个时候我们的校长就是给我们嘱咐的，就是希望你不要这个在乎钱，也不要在乎权，不要在乎多当多大的官儿，也不要在乎挣多大的钱，而记得这个叫做实事求是的工作，踏踏实实的生活，尤其是注重家庭。然后说完以后，大家就鸦雀无声。 为什么？ 就听完以后觉得，这是母校校长最后的一次殷切的期盼 叮嘱。嗯，真的是。我记得我的导师吧，在我们毕业的时候，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说，我们很多人问我，你们毕业了以后去哪工作啦？ 嗯， 有没有当领导啊？有没有出名啊？ 嗯， 很多这样的问题。他说，他们每次这样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些不是我在乎的。 嗯， 我真正关心的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幸福。 哇， 哎，所以这些话真的，这些老师他的期盼和他心里想的都真的是出于一种爱，而不是说给他带来一些什么成就。 哎，对，所以现在想想自己混得那么差。 但是我们很幸福，是不是？ 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被母校的校长嘱托又嘱托 叮嘱又 叮嘱的这些学生们毕业以后都干了些啥， 的第一笔工资干嘛了。 对啊，我们来说说最近有一份2018高校毕业生就业安居报告。 哎，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毕业生出来以后都干啥了，干啥了。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工资吧，跟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一样的哈，就是你入职以来的第一笔工资。这个毕业生啊，他的期望薪酬呢是每个月7116元，而实际的薪酬呢平均是6019元，差了1000多块钱。但其中呢，北京求职的毕业生期望的薪酬呢排名第一，达到了9982元每个月。 就是说你如果没有10000块钱这个月，我就不给你干了， 我就不幸福， 我就不幸福。 没有达到我的期望。 对，没错。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比较喜欢的城市吧，就大学毕业以后去哪儿啊。新一线城市对毕业生的吸引力越来越高了。哪些是新的一线城市啊？像成都、杭州、南京、武汉、西安等等等等啊，这些城市对毕业生的吸引力越来越高。 我发现比如说杭州和成都真的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愿意去这两个城市， 还有西安，还有这个武汉，真的建得越来越好了。 还真的是。所以说这些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提供给大家。 是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说说毕业生喜欢从事的行业吧。啊，这个求职热门前三名的第一名是 IT 互联网啊，就搞互联网的。 可不是嘛，你看现在的 BAT 多火呀，大家都愿意去这个。 是的。第二个是通信行业啊，第三个行业是金融行业，这三个行业的这个求职率比较高啊，就是大家找工作基本上都奔着这三个方面找啊。有这个专家评论说，可能是和父母的要求、家庭的环境熏陶有关啊，但是也提倡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注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对，一定要找一个你喜欢的。这样的话你做起来才有动力，这样的话你收到第一笔工资才知道想要去干嘛。 对，我们再给大家说说第一笔工资的事。 对，我们看到有一个朋友他说啊，李萌萌他说大三的时候他就找实习了啊，这是实习时候的工资哈。想要2000块钱，结果老板给开了3000块钱。然后这个第一个月末啊，就是正式入职了，老板说就给你发5000吧，当做过节费了。哦，你这老板有点好啊，这怎么从2000就变成5000了呢？ 我是关心发完以后他去怎么花的呀。 发完了你看他保留到现在啊，第一个红包保留到现在，这里头的钱呢你看啊，给男朋友买了个机械键盘。然后这个拿老板的钱去了上海。 看看别人家的女友就是不一样。 首先给男朋友买礼物， 第一笔钱就买一个键盘啊， 好感动啊， 太感动了。 我当时想我第一笔工资干嘛了，好像是给自己买了一套化妆品。、 我想我第一笔工资还真是存起来了。 哇，那你真的好会过日子呀。 对，我第一笔工资立马转到了我一个我号称要 存一辈子的， 不是，号称一年之内就要存够100万的一张卡，到现在还没存够。 是不是本来马上够了，哗的一下就花了， 这个花的比存的还多。 现在都是不是该还信用卡了， 现在都透支了啊。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哎，我的第一笔钱啊，我是在西藏当公务员的。一次啊发了12000块钱啊，还真不少啊。不夸张的说啊，他自己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卡上超过了5位数。然后呢他就买了一个人生第一个智能机啊。还还了朋友3000块钱，留了自己2000块钱，剩下的都寄回了家。哎，这个选择也不错啊。 没错。 又还了钱，又存了钱，又给父母补贴了，还给自己买了礼物。这前提是你的工资得够高啊。这花销还真不少呢。 花销确实不少。我记得我小这个别小的时候了，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挣了一些外快，基本上都花了。花了一干二净。 花在哪儿了呢？我记得我们这个导播哥哥哈，高阳他说，我挣的第一笔钱啊是出去做兼职了，然后挣了170多块钱。我干嘛呢？他说啊，他去吃了一顿麦当劳。我说你可够能吃的呀，一顿麦当劳你能吃170多块钱。 我也差不多，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吃这个一个这个快餐啊，一个快餐啊，这个快餐挺好的。然后呢，我就经常的这个，它是双拼饭 啊， 然后我就是牛肉、鸡肉，我就不停的加啊。反正我就记得，我就是旁边一个。 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青年说，继续说。 曼宁，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广告是在暗示我们，就是我们的第一笔工资一定要好好的花？ 好好的，没有一代人的年轻人是容易的啊。 对啊，好吧，我们接着关心我们的青年计划吧。我们先来说说关心娱乐啊。 嗯， 中宣部将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逃税漏税等问题。 嗯，根据这个通知强调啊，现阶段呢会严格落实已经有的规定，每部电影电视剧以及网络视听节目呢，它的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啊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 主要演员的片酬呢不得超过总片酬的 70%、也就是说啊，无论这个电影啊、综艺啊、还有电视剧啊，所有的都算在内啊，这个总量是有所控制的， 有所控制了啊。不能说漫天要价了。 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电影《动物世界》就要上映了，这也是暑期档第一部不容错过的大片。这部电影的主演有李易峰、周冬雨，导演是韩婷。韩婷导演的上一部作品还是《滚蛋吧，肿瘤君》，不少看过点映的人都表示啊，这部今天即将要上映的电影《动物世界》呢，这个非常的精彩，全片不论剧情、表演、特效都是能媲美好莱坞大片。那么李易峰这次的表演也完全不掉线，估计会圈粉不少， 又要圈粉了啊。另外一部今天上映的大片呢是《金蝉脱壳2》，这部电影呢是一部动作电影，黄晓明啊将和老牌的动作巨星史泰龙搭档了啊。据说呢他们俩是从一所森严戒备的监狱中逃出去了。那么这个电影的最大看点呢则在于狱中的各种打斗的场景啊，还有高科技的各种监狱机关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走进电影院去观看了。 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难免要喝点啤酒、 哎， 最近网上有人说啤酒中甲醛超标，对此中国酒业协会辟谣说这个说法没有依据，并没有公示检测报告就下结论，误导了公众。 在我国啊，这个食品质量监测的结果呢只能是由市场监管职能部门发布的，其他机构啊是没有这个权利的。目前呢中酒协啊已经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映了这个情况。此前啊其实也有机构在网上发布有七种啤酒的测评报告， 就是甲醛中标 啊，对对对， 这个是超标啊， 说什么百威的甲醛含量最高，嘉士伯表现最差，但其实啊都没有公示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这个啊是不可信的， 没有科学依据， 不要相信啊， 该喝还是得喝、 但是喝完了千万别开车啊。 今天晚上是有法国对阿根廷的比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奇葩青年们给我们分享的故事、 有什么话说呢？看到啊，这个高校暴雨毕业照走红了啊，老师淋雨顿挫被称为敬业三宝。这个怎么回事呢？最近有一首歌啊在抖音特别火，就是那个、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所以这暴风雨呢就来了啊。在这个暨南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啊拍摄毕业照的时候，暴风雨突然来了。这个网友香蕉里发来消息啊，说这个突然下大雨了，穿着硕士服的23位毕业生啊和端坐在最前排的3位老师在冒雨中啊完成了这个毕业照的拍摄。然后老师就说，这个学生说啊，这3位老师啊就是我们新传最敬业的三宝。 厉害，真太厉害了。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这个老师要送走毕业生的时候，把毕业生的所有的名字合起来写了一篇文言文。 哇，这个老师可厉害了。 然后最后 中文系， 对，然后就是这个洋洋洒洒3000字，然后让大家全部都看哭了 啊。 这真的是师生情啊。 对，特别感动啊。 嗯， 我们再来说说网友孟宇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发来消息说，2018年高考成绩揭晓后，湖南师大附中有个学霸寝室，六个学生啊，高中的六个学生在同一个寝室的啊，全都考上了清华北大。 哎，这寝室是不是可以加持啊？哎呀， 对，就是 有魔性。 对，然后下一届的要高价才能入住这个寝室，下一届高二的学生 沾沾福气哈。 对， 其实这六名同学啊，来自湖南省内不同的地方， 嗯， 他们啊，因为喜欢这个化学奥赛哈，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呢，就相聚到了一个宿舍。 嗯， 他们制定这个寝室公约，来营造非常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氛围。比如说啊，就规定了晚上11:10开始不能聊天了，11:50开始啊，开小灯啊，学习不能影响别人睡觉。这六个人啊，就互相影响，互相帮助啊，最后都考进了清华和北大。 真的，我觉得这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而且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嗯， 其实我觉得啊， 就互相之间影响。 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宿舍是这样的，我们有8个人 啊， 然后在 都没考上， 这确实是都没考上，这是真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放暑假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宿舍嘛，大家就想明天就放假了，要不然大家就一起看个电影啊，或者什么之类，就窝在那个自己的小床上哈。但是我们宿舍有一个女生，这学霸级别，就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她开着小灯在学习。她说：“你们就看吧，你们随便发出声音都可以， 嗯， 你们要是不发出声音，你们睡觉的时候我害怕，我自己不敢学习， 嗯， 你们就看电影啊，就陪着我，嗯，然后他就真的一直学习到了3-4点钟。 然后呢，最后他考上了 南京大学。 哇，你看 是不是这学霸就是比不了， 啊，就是比不了啊， 嗯， 我在这儿看电影其实是配乐啊， 对，就是那个学习的这个背景音啊。 好吧，我们再来说一个，你们也算是陪读了啊， 嗯， 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史上最强的陪读， 嗯， 就是妈妈和女儿一块儿这个陪读，妈妈陪女儿陪读，结果妈妈也考上了大学。 哎呦 啊，网友叮当啊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说，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出现了一对母女同时毕业啊， 嗯， 妈妈穿上了蓝色的研究生硕士服，女儿则穿上了红色的博士服。 哇，据说啊，这位母亲呢今年已经60岁了， 哦， 是班里最大年纪的学生。她说啊，自己一直以来呢都是全职妈妈，孩子长大之后呢觉得生活挺无聊的，就开始上大学就读书了啊， 嗯， 在广州中医大学啊读了中医硕士，女儿呢27岁，今年啊刚好读完博士，两个人就同时毕业了啊，真幸福啊。 这也太幸福了， 嗯， 而且你看两不误啊，妈妈既照顾了这个孩子，而且还这个研究生毕业， 嗯，而且这个孩子还能陪伴妈妈。 对，我觉得我妈要陪我读大学，我妈不仅考不上，我估计毕业也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妈疼孩子呀， 哦， 你就别学了，想干啥干啥吧， 哦， 啊，我们再来说说网友小璇发来消息说，全国美臀冠军庞时杰曾经是脑瘤患者，手术后右眼失明，被前夫言语羞辱，甚至离婚了啊，前夫甚至这个辱骂这个前这个美臀冠军，就是臀部啊，美臀冠军庞时杰， 嗯， 甚至辱骂他说，你就你这样的瞎子谁还会要你， 这挺过分的哈， 嗯， 因为当时啊这个庞时杰呢一度胖到了180斤，在他离婚之后啊可能是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 嗯， 那么在2016年呢他就开始健身了， 嗯， 为了练这个翘臀呢，走到哪儿啊都要在腿上绑着这个沙袋踢腿， 嗯， 这个臀围啊从88厘米长到了102厘米，哇， 嗯， 这好厉害啊。后来呢他遇到了现在的老公，体重减了，各种奖杯啊也多了起来， 嗯， 可以说这个小姐姐非常励志了，嗯，感谢上帝啊，谢谢你的这个不娶之恩。 对，就是总之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奋斗，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让我们的前男友和前女友干啥来着， 后悔不已啊， 后悔不已啊， 嗯， 现在我觉得这个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啊。 加油 啊。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以后我们进入我们的校园观察员连线的环节。 没有胆小啊，胆小啊，就可能让别人看笑话，胆小啊，来场这样式的风啊。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校园观察员环节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在车上正在开车的这个大佐啊。 佐已经停道边了。 对，大佐已经停道边了啊。 嗯、 而且这个注意安全啊，我们先来连线大佐啊。佐儿，你看你毕了业以后就进入上流社会了啊。 什么叫上流社会啊？根本没有 啊。 啊，现在开始连线了吗？ 开始连线了啊，你说吧。 我看今天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也是第一次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出现在节目当中。 嗯 啊、先跟大家说一说前段时间的毕业典礼吧。这个不知道各位朋友在微博上看到中国传媒大学的这届的毕业典礼，因为有不少小的环节还有小的彩蛋出现在了整场的典礼当中啊。当然还是校长廖翔中教授的讲话真的是让人受益匪浅啊。当然最重要我觉得今年毕业的学生有一个福利，就是看到了应该是八四级还是八几级的校友王朝歌，就是导演王朝歌他的一番激情四射的演讲，就是告诉我们中传学子不要做佛系的同学，一定要做风系的同学，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不疯魔不成活。反正嘛，这个传媒行业这一行确实要把自己的业务弄精，这样才会在自己未来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吧。 嗯， 当然作为本届的毕业生呢，确实是很激动，也很感谢自己的学校，但是毕竟就是过了那一天嘛，就要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身份了。这也我觉得也是现在我们需要转变的一个身份态度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嘛，慢慢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好的。 嗯，好吧，谢谢大佐啊，这个开车注意安全，也希望你毕业一切顺利。 嗯 ，OK OK， 嗯，好吧，再见， 拜拜。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佐呀，现在这长大了是不是？自从毕业了以后，这个角色转换的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以前也觉得佐儿学生，后来发现马上成社会人了。 对，而且这个佐儿呢，现在是在这个开车的状态啊，一看就是一白领，是吧？是吧？ 真的是。 就是、现在已经原来从这个是主持人，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服务对象了。 啊、 你看，现在开车在路上。 先巴不得佐儿，听听我们节目吧。 我相信大佐肯定现在调频是 FM98.2 肯定在听呢。 啊，来听我们的节目，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靠谱青年有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靠谱青年啊，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就是夏天到了。 嗯， 哎，今年的夏天，曼宁有没有被蚊子咬 啊？有啊， 你现在就已经被蚊子咬了。 辣椒，你没有吗？ 我真没有呢，现在。 你是真的假的？ 真的。 我记得我从五月份就开始被咬了、哦、 是吗？ 一直被咬， 可能跟血型有关，跟血型有关， 应该是有关系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什么样的蚊子喜欢什么样的血、首先说一下啊、这有的传闻说这个蚊子喜欢更甜的血， 对，就比如说像曼宁说我就招蚊子， 那是因为我甜甜的吗？ 甜，有可能。 难道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糖尿病之类的吗？ 有可能啊。还有说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蚊子不咬，有些人蚊子就是咬。 而且啊，在同一个屋里面，这蚊子专咬一个人，也有这种可能。 也有这种可能啊。来给大家这个捋一捋啊。 啊，捋一捋。 就蚊子的那些事儿 啊。对，蚊子，有的人说这蚊子啊喜欢这个咬这个糖尿病人。因为这首先给大家说呀，这糖尿病啊，它不是血甜，它不是血甜，它是血，其实是咸的。 咸的。 啊，再说了，这个血液中的糖浓度再高啊，你在皮肤上也闻不出味儿来。 对，你不能说闻一下曼宁说 这 你这 甜， 太甜了， 咬一口吧啊，也不是啊，其实这个蚊子啊，它也识别不出来你的血是不是甜的，所以说啊，说这谁谁谁爱招蚊子，是因为它的血甜，是没道理的。 嗯，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说，说 O 型血的人更容易招蚊子，有这回事吗？ 有吗？ 科学研究表明啊 ，O 型血的人，这个其实是没有验证说他会更招蚊子的 啊 啊，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曼宁是什么血型？ 我是 AB 型， 我是 O 型 啊，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 O 型啊。 对，但是你看我就不招蚊子， 这年我就被咬了一夏天了，已经 就我很少招啊。我们再来说灯光更容易招蚊子，有些时候说你关上灯。你开灯容易招蚊子、 啊、我真听我姥姥经常说， 我听我妈也经常说、 是吧？先给大家说一下，一般情况下这个蚊子啊是通过视觉、温度和嗅觉来定位的，其中这个嗅觉的刺激啊可能是最重要的。有研究发现了，这个蚊子对一定的波长的光啊是有趋光性的，就一定波长的光啊、但是这个蚊子啊它怕这种橘红色的光 啊， 橘红色的，所以这个捕蚊灯啊就是利用蚊子对紫外线的这个趋光特性来制作的、所以不是说所有的灯都招蚊子，这个只是有的灯招， 有的灯招啊、就是但是你像这个橘红色的光 它就害怕， 还是害怕的。 对 啊，我们再来说说出汗啊，有的时候出汗可能那个出了汗以后会容易更招蚊子，有这种事儿吗？我先分析一下，我认为不会 啊。我也觉得不会， 因为你出了汗以后蚊子根本就因为有汗液铺了整皮肤整整一层，你怎么能再能那蚊子怎么再能吃到血呢？估计 说不定它这个这个飞到你的这个身边的时候它就给滑倒了，因为汗太多 了。对，有可能滑倒了，就一股子汗味，不，我们不吸这人血了，有这可能。 我们是不是在传谣？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出汗的时候啊，皮肤上的二氧化碳和乳酸呢会更多，这个温度以及湿度啊都会增加的，相当于啊给蚊子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快来咬我吧。 所以说这是真的。 真的 就是出汗容易招蚊子， 没错。所以你千万别听我俩刚才这个开玩笑哈、这个、你要是爱 出汗就有一层保护膜 啊，还真不是，你出了汗这蚊子就更愿意来咬你了。 哎啊，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蚊子都喜欢什么样的这个 光 什么样的情况。 嗯， 但是怎么去预防蚊子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啊。 嗯， 你比如说在家里种一些薰衣草啊， 嗯， 还有什么植物啊，就可以这个有效的驱蚊啊、还有就是像花露水、风油精， 哎，这必须得用起来了。 啊，这些都可以啊。再比如说杀虫剂、 电蚊香、 电蚊香， 嗯 啊，还有蚊帐。 哎，蚊帐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是你用不好吧？ 是吗？ 你容易这闪失了。你就像我是 容易把这个蚊子吸 关里头， 关里头。 对，你就像我吧，有的时候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啊， 就等于养了一只老虎、那种感觉。 对，就关里头，人家想出你都不让人出。 对，我吃饱了、还不让出去 啊？你让我走吧，还不行，再吃会儿。其实还真的是哈，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说说你的第一笔工资用来干嘛了。 嗯， 哎，我刚才看到有一个网友朋友，他说我的第一笔工资啊是3000块，到手呢是2460元，怎么花的？交房租啊、水电啊、物业啊，而且哈、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啊，这点钱你根本就不用考虑怎么花，你还没花呢就没了。还真是有这个可能， 还真是有这个可能啊、而且这个大学这个毕了业以后的第一笔工资，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真的挺重要的。因为有些大学生你想想，离开宿舍以后就要面临租房子，这一下子就是一笔开销。 还真的是、 吃食堂的时候，食堂的阿姨可能多给你打一勺西红柿炒鸡蛋、你在这个社会上对吧都得掏钱的， 是这一勺就一勺的钱呢、 所以我觉得宝贵的财富不仅仅是挣到钱，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很多， 没错、 回来以后才知道感谢老师。 老师可真好呀，食堂阿姨更好。 嗯， 我们看到还有这个网友朋友，他叫大嬷嬷，就是容嬷嬷的那个嬷嬷啊、他说啊，这个第一笔工资啊，因为当时入职没满一个月，到手啊就1200。然后呢我花了这个四分之一的钱啊，给姥爷买了一支毛笔。 哎呦真是 好温暖啊， 真是贴心小皮袄 啊。小皮袄，这你就是你姥爷的貂啊。这太暖和了啊。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几个吧，你看你像这个是 第一笔工资因为当时入职没满一个月，到手大概1200块钱啊，这是第一笔工资。那么干了啥呢？给爹妈买了一个300多块钱的泡脚盆。 哎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第一笔工资您都花到了哪儿？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可以把消息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我们的花椒找到982青年说，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 没错，我们看到网友朋友他叫赵安妮，他说2012年的时候啊，我第一份工资呢好像是3800多块钱，当时想啊不懂事啊，以为这个工资啊是要通通都交给母上大人的，结果啊我怎么可能这么老实呢？这个赵安妮同学就说了，开什么玩笑，我拿了240啊，充了240的 Q 币啊，开了一个 QQ 炫舞的年钻，我妈至今还不知道，哈哈哈。哎，我觉得你这个要求啊还真是不太高。 对，网友小小拜啊给我们发来一个消息说，这个参加工作的第一笔工资有个800多块钱，然后呢还是对学校恋恋不舍，就回了学校去玩猫啊，这就是学校那种流浪猫啊，结果被猫挠了。第一笔工资出去打了疫苗 了，是吧？ 打了狂犬疫苗了。 哎，这跟这个网友朋友说差不多啊。这个他叫 Candy， 他说啊，这个我第一笔工资哈，我买狗了，然后买完狗呢，我剩下差不多一年的工资，我全都给他花了。 啊，全给狗花了啊！ 哎，这狗够费钱呐， 够费钱的。 我确实听说这个狗现在，比如说有这个 专门的 狗狗沐浴露， 还有洗澡，还有按摩， 还有剪头发， 还有给狗剪头发，甚至就是 不是剪头发，剪毛发。 对，甚至比如说这个咱们比如出去一趟，出去两天，可能不能携带狗的时候，还要 寄养， 都挺贵的。 而且这个狗粮据说这价钱也挺高的，还有狗罐头、狗零食、狗玩具、 狗零食，反正很多这样的这个就花销吧。我不知道曼宁，你刚刚参加工作的这两年，就是有没有说把钱交给父母？ 我曾经想要交给过，但是我妈说，我才不要你的钱。其实能感觉到她的意思的就是，你有钱你自己花吧，妈妈不花你的钱。 不是，我是这样的，我妈对待我就不一样。 都给我拿过来，小月月。 对，都给我。 怕你乱花， 多给我拿过来，我给你存着啊。所以说我前两年基本上还是度过的是大学式的生活，就是 你那100万的卡存够了没？ 没存够，现在已经好多了啊。这个长大懂事了以后呢，这个父母呢也就放心了啊。原来不是，原来就是担心我第一被骗子骗，第二担心我钱乱花啊。现在不这样了，挺好的啊。 你这父母担心还是有道理，要不然你说你全怎么看充了 Q 币啊什么之类的。 我现在算啊，其实我爸我妈欠我挺多钱的。我小时候压岁钱我基本上没见着过。 妈妈给你存着。 对，然后现在都没，我估计存到他那儿吧也没利息。回来拿过来，我跟你说，小的时候可能是20块钱的压岁钱就可以了。我妈说来来来，还给你，现在还给你。 还给你20要不要？还真的是啊。所以说啊，你这个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笔工资呢，你可以自己存着，你也可以给这个周围的长辈啊、亲戚朋友啊送一些小礼物，但是你可以买一个自己的礼物送给自己哈，当做一个你入职以来的一个吉祥物哈。以后你需要一点幸福和温暖的时候哈，你就比如说买件衣服，你就把它穿上，也是带来一点喜气。 没错吧？总之大家毕业一切顺利啊。最近的时候两件事儿非常的重要，一个就是高三的学生填报志愿，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 大学毕业生 找好第一个工作，赚好第一笔钱。我们祝大家一切顺利。 对， 好吧，以上就是我们第一个板块的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 人民日报、 澎湃新闻、 新京报、 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 北京青年报、 中国新闻社、 新浪新闻、 网易新闻， 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 陈文新、关月为您 编 辑的。 好了，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的是府右街派出所的团委书记啊，以及我们优秀的民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事儿。我们待会儿再见。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

大家好，我是崔申迪。 嗯，这一看就很严肃哈。其实这个每一个团委组织都是在各行各业发挥着各行各业的作用啊。你像我们来过的很多的团委啊，有这个企业的，有这个学校的啊，还有街道的。对于这个派出所啊，尤其是基层的派出所啊，这个像府右街派出所，在这些年来团委方面做的一些事情都有哪些？ 这个党的十八大了以来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阐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建设共青团等这种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这种重大课题。对此呢，这个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啊，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的发展。作为基层团组织呢，我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团中央、团市委、团区委等上级团组织的这种部署和要求，狠抓从严治团。府右街派出所呢，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神圣职责，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同时呢，团支部具有青年民警多，工作任务重的这种特点，对此我们始终把这个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政治建警，政治建团。比如说我们团支部现在正在举办的这个深入学习交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个活动，利用勤务和工作的间歇，通过这个组织集中学习，分组的这种讨论交流，让全体团员青年畅谈学习体会，分享学习收获，进一步呢，使广大团员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政治站位。再比如呢，这个我们还按照团中央强三性去四化的要求，不断加强团支部自身建设，结合派出所工作的实际，使团支部组织开展的活动呢，既具有站位高度，又符合青年民警的需求，这样达到促进派出所业务工作这个目的，此外呢，我们在组织参观首都警察博物馆呀、国家博物馆呀这种传统活动的这种基础之上，进一步的丰富了这个团建的形式，比如说这个组织青年民警录制警歌，忘初心， 对这种特别的，这个就是对于我们听众和网友来说也特别期待，对吧？这一巨帅啊，哈，那这民警同志还敬个礼，然后这个巡逻那种感觉啊，对于民警，我觉得对于我们的青年民警来说，也是一个凝聚力的一个体现， 对。而且这是一种就是比较符合现在这种时代的这种形式， 对， 大家也比较欢迎这个。 一会儿我们期待一下吧。其实这个今天徐飞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 MV 是吧？ 对， 分别是 一个是不忘初心，还有一个是警歌。 不忘初心是你们自己拍的吗？ 都是我们自己拍自己录的。 哇， 包括后期 MV 都是我们自己做。 哇，那还是很棒的。一会儿我们期待一下。 好的。 您接着说。 我们还比如说组织这个参观这个共青团中央这个青运史的档案馆，完了与这个全国人大机关，这个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包括这个街道属地团工委的一些系列活动，这个还有在所内吧，组织开展了这种各种文体活动，比如篮球啊等等的，通过这个组建青年突击队呢，我们也提升了这个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还有向心力，激发出青年民警这个生力军的作用，让大家在出色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的这个工作中嘛，彰显出公安青年的价值。 就具体做了这些工作啊。 对对。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的这个普遍啊，很多团委组织都会组织。嗯、但是你像比如说咱们府右街派出所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勤务还比较繁忙，你怎么能把这些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民警能够聚集在一起去做一些活动？ 啊，这个啊，我们是强调的主要是这个团支部的这种管理的模式上， 管理的模式上， 对，我们这个之前一直在探索和完善这个叫做一个交错式层级管理的一个模式。 嗯，嗯交错式层级管理， 对 对, 对， 我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您给我们讲讲。 这个主要呢，就是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支部的情况 啊。 一个呢是我们团支部下设这个五个团小组， 嗯， 都是由我们青年民警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支部委员， 嗯， 针对我们这个青年民警人数多、学历高，然后这个勤务模式相对固定的这种特点， 嗯， 我们产生了一个团支部书记、一个副书记，还有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生活委员、文体委员等，通过这些支部委员成立专项的这种小组， 嗯， 开动脑筋，群策群力， 嗯， 然后去举办各项的这种活动，这个主要体现在这种交错啊，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嗯， 一个呢是纵向的这种结构上的交错， 嗯， 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建制，建制是以中队为建制的， 嗯， 这样呢，我们就让这个支部委员去担任这个建制团小组的这个组长， 嗯， 然后组织各小组呢开展团建工作，再将支部委员呢融进青年民警当中，发挥这个团支部的这种引导和示范的作用， 嗯， 让 哦，那所以说就是各条线都融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啊， 完了这样呢，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让青年民警能看得到、 嗯、 能感受得到、能参与得到团支部的各项工作当中。 嗯， 完了，再有呢，就是一个横向职能上的交错。 嗯， 以这个团支部这种组织结构为基础。 嗯， 我们在这个根据各支委分管的不同的专项工作， 嗯， 由团支部委员发动各建制中队当中有特长的这种民警， 嗯， 推进这种任务的分配的落实， 嗯， 比如说啊，由这个宣传委员牵头， 嗯， 跨出中队的这种行政建制， 嗯， 组织中队中有这种绘画写作呀， 嗯， 摄影摄像啊，视频的这种后期制作的这种特长的民警， 嗯， 成立这种宣传的小组， 嗯， 在分局内部呢，充分宣传府右街红墙卫士风采， 嗯， 再以此类推，形成这个各团小组中啊，包含着多个专项小组成员的这种格局， 嗯， 由小组长带领组员主动策划，然后不断推出派出所层面的这种精品活动，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上级团组织开展活动的这种局面。这个就打个比方说吧，就是我们团支部已经从上级给我们输血变成了我们自己造血这么一个过程。这样做呢，就是对这个团支部的工作辐射面会更广泛，然后让更多的青年民警、青年团员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让他们实现这个自身价值，开阔视野，提升思维维度吧。 嗯，所以这样的凝聚力会更广。 对, 对, 对， 然后这个铺的更深入基层啊。 对， 这样特别好。我刚才看到网友啊，这个叫明明的网友啊， 嗯、 他就特别好奇，他说府右街派出所在哪儿？我估计是一个外地的网友。这个我觉得这样吧，先让徐飞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啊，先介绍一下我们府右街派出所，就我觉得在咱们北京城里边，我觉得府右街派出所说实话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派出所啊。为什么重要？ 这个府右街派出所啊是毗邻中南海， 对， 我们主要负责这个保卫这个中南海周边治安秩序良好， 嗯， 负责这个重要的外宾等等这个要人的出行的这种安全， 嗯， 主要是以这个为主， 嗯， 完了在实际工作当中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比如说这个 大街上巡逻的时候有老百姓有什么困难的，有困难找警察嘛，等等，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个服务作为一个我们主要的一个方向，然后去展示，一方面是展示这个公安的这个形象和这个这种职能嘛，再一方面就展示我们青年民警的这种这个风采和面貌。 哎，我看到那个申迪的左肩上左胸上啊， 对， 不仅有我们的这是党徽啊，还有就是写着青年突击队， 对 啊，这个青年突击队，申迪能先给我们说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吗？是我们府右街派出所独创的吗？还是说是一个市局下来的一个突击队呢？还是你们派出所的一个突击队？ 这个青年突击队呢，应该说是我们市。 申迪可以把话筒稍微离近一点，离你近一点啊。 青年突击队这个队标应该是我们市局团委 啊， 下发的一个 勋 标，它代表了也是我们青年民警的一个身份，一个形象。 嗯， 带上这个队标呢，我觉得就是，对青年民警也是一种，鼓励跟鞭策，始终要牢记这个我们那个青年民警这个身份，在工作当中呢，展示出我们青年民警的一些良好形象， 青年突击队意味着可能在有一些重大的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要冲在前列， 对， 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一般这青年突击队是这个每一个青年是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徽章吗？ 对，青年突击队呢，其实像我们有，我们府右街派出所 啊， 是一个青年突整的一个青年突击队 啊。 我们徐飞书记是我们青年突击队的队长， 队长， 在我们队长带领下，开展我们这些日常的工作。 哎，刚才我看到网友叫徐红的这位网友，他就想说，他说，哎，府右街派出所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南海的西侧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个红墙挨着红墙啊， 对对对， 我听说你们有一个叫做红墙意识的 对 一个口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号？ 这个呢是西城区啊，这个根据这个我们特殊的这种区情区位，凝练的这个红墙意识的这么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在于这种红墙意识的这个内涵呢，主要是在于这个绝对忠诚、责任担当，还有首善标准。红墙卫士的精神呢，就作为这个红墙意识一部分，在府右街派出所是有这个最生动啊、最直接的体现。 红墙意识嘛，肯定就是因为我们保卫这个中南海，挨着红墙， 对， 所以一定要有这个红墙意识。 是， 完 了，我们派出所呢，这个建所有22年了，一代一代的这个府右街人啊，身上的这种红墙卫士的这种精神，在工作和生活中啊是随处可见的。就比如说现在吧，长安街地表温度，有时候高达70度左右，完了，我们民警呢，就是依然是要坚守在我们巡逻的岗位上，始终是以这种最高的这种热情、最高的这种标准，来完成各项的工作任务。同时我们再比如我这个，我们同事有很多，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没有在家过过一个春节，没有在家过过一个生日。这种十几年如一日的这种坚守吧，不仅是府右街派出所民警的一种写照，更是北京市公安局全体干警的写照。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从小呢是由奶奶带大的。去年的时候呢，奶奶去世，我都没能多陪她一些。对于家庭吧，感觉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但是对于这个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来讲啊，对于工作我是没有任何遗憾的。 哎呀，这样想，其实昨天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反恐特警总队的两位优秀的民警聊天的时候也是，就是我觉得首都的安全其实是整个全国的安全当中的重中之重，而你们又在首都安全当中的重中之重。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保卫安全，我觉得还有就是国家形象其实也在你们身上就有体现。你像我们走过那个新华门的时候，基本上警察都应该 就至少穿制服的警察应该都是你们吧？ 对 对, 对， 府右街派出所吧？ 对 对, 对、 嗯，这那你包括我们走在这个府右街的这由府右街这条路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的时候看到的警察也应该也都是你们吧， 都是我们派出所， 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很辛苦啊，你想外宾基本上都要通过那条路经过吧， 会比较多 吧，所以有的时候不仅我觉得是保卫安全，有时候还是国家形象的一种体现， 对对对， 挺不容易的， 国门嘛， 对，向你们致敬啊，真心的向你们致敬。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已经来了38000人了啊，我们来讲几个吧。刘刘这位网友说，嗯，向我们的这个红墙卫士致敬啊，好帅，太帅了。还有说这个，嗯，这个首都民警就是不一样，为大家点赞，嗯，觉得还是很好啊。来了38000人，这个一看您这府右街派出所一来，大家都特别关注啊。接下来我们再给徐飞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在资料里你们好像做了一个府右街派出所的月刊是吗？ 对对对对。 这个月刊里面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月刊呢，一个是就是我们对这个派出所这个当月的这种工作的一个总结。 嗯。 完了，再有一个呢，就是想就我们最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给青年民警搭一个平台， 嗯， 让大家能更多的展示自己的这种才华和能力， 嗯， 同时呢就想通过这种月刊上的交流， 嗯， 这个丰富的这个青年民警的业务知识， 嗯， 拓展大家的视野， 嗯， 最后我们通过实际操作吧， 嗯，效果怎么样？ 效果是肯定是非常好的， 嗯， 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确实从中挖掘了，就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从中挖掘了很多这种青年民警的这种特点， 嗯， 提高了这个青年民警的能力， 嗯， 鼓舞了这种队伍的士气， 嗯， 通过这个月刊的这一，比如说这个民警风采的展示呢， 嗯， 展示出我们民警工作还有生活中的这种状态，传播了一个正能量吧。完了，今年春节前吧，和北京文联的老师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这个月刊也得到了这个各位老师的这个 认可，肯定，啊， 对。 嗯，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一些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给大家来分享，其实也是一种疏导和出口，我觉得啊， 对对对， 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身边的朋友听，未尝不是一种，我觉得一种娱乐，或者一种给大家一种精神上的鼓舞。这样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府右街派出所的一个精神面貌吧，我们先把 MV 不忘初心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眼， 好吗？ 好好好。 哇，这个做的还真的挺好，导演剪辑都是我们府右街派出所的吗？哇，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啊，听完这个 MV， 包括看完 MV 以后，觉得很震撼啊！而且这个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在录音棚的演唱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还有辅警哈、啊。其实这也是我们派出所组成的一部分哈、啊，他们也是在努力的工作哈、啊。 对对对。 啊，这个 MV 录了大概多久？ 差不多有历时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啊，断断续续的。 因为这个就是都是在这个大家休息的时候。或者勤务间隙抽空去弄的 业余时间 就都不能耽误工作的、 嗯、 所以蛮辛苦的当时 挺辛苦啊。 对， 录完以后大家其实看完以后觉得效果还是很好哈。 当时录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很开心、 嗯、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这种形式、 嗯、 大家就是很喜欢，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制作出来这么一效果，大家留作纪念的话也是觉得很难得的这种机会。 嗯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是做客的是青年广播，青年广播的受众主要是18岁到38岁的年轻受众，所以大家其实很期待啊，两位在这个青年广播这个给我们青年朋友啊说一说自己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作为青年人发挥的一些作用。许飞可以先给大家说说。 嗯，这个本职工作吧，这个就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那种事迹、嗯、 但我觉得青年民警其实在派出所里尤其是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其实也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嗯 嗯， 其实是这样、 嗯、 我们在工作当中那个遇到的不光是说年龄大的，还有更多的是年轻人，尤其是在街面上、 嗯嗯。 那么说跟年轻人沟通，可能我们青年民警更有一些这个更容易互动， 更容易互动。 对对对、 啊，有的时候更容易理解。 对对对，比如说一些新鲜的词语啊、词汇啊， 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世界杯， 嗯。 上来开展工作并不是上来生硬的您好我在执法、 哎、 而是上来可以先聊两句 聊两句、 嗯、昨天看没看球啊， 对 对吧， 今天晚上是法国对阵阿根廷 对对对对对。其实作为青年民警来说不光是说在这个工作当中什么都冲在第一线、 嗯、 干在最头里头、 嗯、 更多的付出可能更多、 嗯、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氛围环境，通过青年民警这种那个活力促进我们的工作开展。 嗯，没错啊，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放一个 MV 吧。 好， 这个 MV 是对外的是吧，它是 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 录的一个警歌。 对，录的一个警歌， 也是我们抚游街派出所的 是我们 民警， 都是我们从录制到拍摄到这个这个演唱，当时演唱吧，都是我们自己民警去做的。 好的啊，我们给大家听一下这个中国人民警察警歌。啊，这个 MV 这个就是拍摄也是咱们自己拍的。 对，都是我们自己 拍、啊、可以啊， 包括后期制作都是我们自己民警去做的。 我们就通过这个活动发掘了很多人才、 嗯、发掘了很多人才。 对，这个唱歌，简单的唱歌， 嗯， 到这个拍摄， 嗯， 再到这个叫后期的制作， 嗯， 都是由我们自己的民警。 哎，我觉得你看女警的这个笑容啊，也都很甜啊， 对对对， 很美。有年纪大的，有年纪轻的。来，我们听一下。 Thank you. 青年说，继续说。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节目。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这档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推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如果大家在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打开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说在微信在花椒 APP 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进入房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府街派出所的两名优秀的民警，一位是徐飞啊，一位是这个崔申迪啊，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民警，来给大家再打个招呼来。 啊，大家好，我是徐飞。 嗯， 大家好，我是崔申迪。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花椒的平台上已经来了70,000人了，从3万多人找到70,000多人也很厉害。我看到有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都还不错，因为叫做如此孤单的这位网友啊，说说特别想问一下两位找没找对象。 这个崔申迪已经当爹了 啊，虽然 我还在努力 啊，你还在努力啊。那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公开征求一下，征婚一下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大家聊。 青年说，继续说。青年说，继续说。 我看到两位的时候，其实感觉就是略有点严肃啊。其实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轻松的节目啊，我们就聊一聊青年人的事儿。其实各行各业的我们的青年的优秀的共青团团员啊，或者共青团组织的代表都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大家聊的真是畅所欲言啊。我是觉得就是真的，我们先公开征求个婚啊。这么多优秀的这个我们的青年民警们，我觉得徐飞你这就不对啊，你这应该是说带领我们广大的这个府右街派出所的青年民警们啊，个个都应该脱离这个单身的苦海。 让同志们先接。 让同志们先接啊。我听说徐飞其实自己也考了一个这个急救方面的一个证书是吗？ 这个急救员的。 当时怎么想的要考一个急救员的证书啊？ 因为这个有几个方面，一个是。 难不难？ 我觉得还好， 还好， 还好， 还好， 就是用心学的话没有问题。 嗯， 因为这个，一个是就是工作当中嘛，感觉这个遇上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 嗯， 我记得有一年2017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夏天，有一个女同志在长安街上走的时候，突然她就倒地了，完了口吐白沫。然后我们赶紧跑过去看，等我们到了跟前的时候，就已经他就浑身抽搐了，完了一看就是那种癫痫啊、羊角风那种的，然后后来就听着他那个牙一直在咬，声音特别响啊，我就怕他咬到那个自己舌头什么的，怕伤到他，完了就把那个手套往手上一裹，把他那个。嘴给 一定要让他这个咬住， 对对 对, 对， 因为他咬着我手呢，可能还我这个还不致命，但他要把舌头咬到的话， 对， 我再去叫救护车，可能时间会很紧了，就，完了那个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完了下夜班，应该早上起来回家，一个冬天嘛也比较冷，一个老大爷买菜，就是我看他。拎着这个一袋子菜嘛，然后靠在一个车上，身上还有点发抖那种感觉，我就过去，我说大爷怎么了？这大爷说就不舒服，完了，一看那个感觉也都是身体很虚弱了，赶紧就扶着他到这个路边马路牙子上坐下来，完了跟大爷这个简单了解一下，知道他这个之前啊也有这种心梗的这种病史。然后，就是从这个赶紧就打了这个急救电话，叫了急救车， 完了，大爷当时好的呢，就是这个意识还比较清醒，然后跟他问他带没带药啊什么的，然后找到这个速效救心丸从他身上，然后这个给他服用了几粒之后，就想跟他家里人取得联系，找了半天也找不着电话，后来还是邻居路过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跟他家里取得了联系，然后等到这个他这个大爷的女儿还有急救车都到现场以后，跟他们说了我们之前都这种情况，然后就这个就我离开了。 嗯， 通过这几一些事儿呢，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急救的技能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一种促进的作用，因为夏天我们也赶上过，比如说地铁周边、车站周边，尤其是车站很晒很热，会出现有中暑的这种群众。像我们这个所里也给我们配备了一些急救药品，比如说防暑的、降温的这种药品，我们就是增强自己的一个能力，更好的去把工作开展，更好的为老百姓做点实在的事儿。 嗯， 主要是这些。 这初衷特别的好。那后来比如说学到了以后，现在比如说平时还能用上是吧？ 偶尔 就是咱尽量不用。 对对对对，不希望用得到。但是真正就是说真正遇到突发的情况的时候，能够帮到这个老百姓的话，也是一个很开心很好的一个事情。 嗯。不间断，这位网友说为徐飞点赞，说像这样的民警是用心的民警，是为老百姓做事儿的民警。嗯，我们再来看看，还有网友叫做韩熙啊，这位网友啊就说这个徐飞这么好的一个这个青年，这个啊叫这样这么好的一大帅哥，居然还没对象啊。给他征婚。 感谢感谢。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申迪啊，你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说要当警察做民警？ 是这样，我的父亲呢是咱们北京市公安局，原来是咱们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崔大庆。他在1995年3月11号的时候，在抓捕一个犯罪嫌疑人时壮烈牺牲了。从那个时候我才5岁，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想立志要当警察，延续父亲的这个事业。 嗯，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府右街派出所吗？ 对，我在实习的时候，毕业实习的时候，当时是主动要求去了我父亲的派出所。 嗯， 当时就是丰台镇派出所。当时我觉得，父亲是从那里离开的我，我应该从他生前所在的单位去接他的班。然后在正式工作之后，就来到了府右街派出所。 嗯，当上民警以后，是不是就能够更加理解父亲之前的做法？ 确实是这样。以前不理解，确实是当时就觉得可能很自我啊。当时可能觉得说为什么，经常加班回不来。 嗯， 当时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陪我？连踢一次球的机会都没有。 嗯。 等工作当中，到了工作当中之后，尤其穿上这身警服，就觉得你什么事儿都应该是先想着国家，想着人民，最后才是自己。 嗯，在工作当中，这是你从警多少年了？ 我现在已经是10年工作， 10年 18年8年了已经。 徐飞是？ 我是08年奥运那年。 08年啊，那就是 10年了。 10年了啊，这个。施恩迪的这8年和徐飞的这10年，你们现在想想，有没有觉得后悔，或者说觉得不甘心？跟别人比较，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其他同学没有当警察的，人家可能朝九晚四，甚至晚三，咱都别说晚五晚六了啊，人家可能哪怕晚七回去，人家也回家了，是吧？你们现在想想啊，我觉得作为一个青年朋友、青年同志吧，咱们。工作了8年和10年，现在再回顾来说，有什么样的感受？ 后悔，对我而言吧，后悔肯定是不后悔的。 嗯， 我就是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可能是我这辈子一段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嗯， 包括我的之前的一些同事们，他们因为这种家庭的这种这个 种种原因吧，这个可能去从事了其他的职业。 对， 离开的时候脱掉这身制服的时候，真的会舍不得，真的会舍不得。因为而且我是那种，我是这个警，这个北京警察学院毕业的， 嗯， 所以对这个感情还是挺深的。嗯，也在这种职业当中吧，这个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像我们俩以前是一个队的 、啊、 完了在一块相处了很久，所以 巡逻啊什么都在一块， 就是真的 吃穿住行。 对，而且虽然我们可能跟这个部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但是我们也找到了那种战友的感情。 嗯， 就是真的是能把自己背后完全的交给对方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很难得的。 嗯，申迪呢？ 嗯，确实是，我觉得这个我工作这8年来，身边的战友，应该是有来来往往，有去有留，但是呢，始终会把府右街派出所这个地儿当成一个家。这个大家庭里头，我们的所长政委可能就是我们的父母长辈，我们的战友之间呢，可能就是兄弟姐妹，互相帮助，互相扶持。 嗯， 有难处的时候拉一把。 嗯， 而且吧，我还有一个感受呢，就是说，对于我的个人的成长，觉得也是真的是有很多的锻炼。 嗯， 包括我的这种工作的内容，包括我的这种组织的这种关怀，都是使我成长的速度可能，也是一种保护，更顺利， 嗯、 更快。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经历，未尝不是青年的时候多在于更多的经历啊。 对对对。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吧，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各行各业的青年朋友里我们都问过，就是在新时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如何理解新时代新青年。许巍先说。 嗯，我觉得吧，这个新时代和新青年，对我来讲有两方面的这种感受。一方面呢，就是现在随着改革的这种推进，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整个国家都更加的这种好，更加强大了。 嗯， 对于我们这种青年来讲，真是就是恰逢其时的那种感觉。 嗯， 在这个时代环境、时代背景下吧，我们应该做到的第一呢，就是要具备一种奋斗的这种精神品质。 嗯， 通过这种奋斗呢，去实现自我的一种价值，实现这个人的这种社会的价值，把自己的理想和这种目标吧，和这种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完了，再一方面呢，我觉得主要就是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奋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光定出这个目标，定出理想信念，定出这个梦想，我们只有走好每一步，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去完成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这个工作，然后去向着这个理想去努力去奋斗，才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两点是我感受比较深的。 嗯，申迪呢？ 嗯，我觉得我们徐飞书记说的特别好。 嗯， 然后我就再补充一点，对，就是也是结合自身来说，其实像徐飞书记，像我们都是在公安青年当中干的已经非常出色。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光说自己干得好，只是一部分。 嗯， 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带动更广大的青年去奋斗。 嗯，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新时代新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嗯， 其实咱俩还远远不够。 对对对对对。 啊，但是就是给我的感觉，其实你们两位是那种特别谦虚，然后特别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可能来的这个派出所民警应该是那种，但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位都是那种特别谦卑谦虚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的。我看到在花街上今天来了101800人，现在他们都是来，我觉得关注我们这些青年民警的工作和生活的。尤其是有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很多青年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青年民警来说，可能没有在光环的最中间，有可能是在保卫这个光环， 有可能在默默的付出，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很多的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其实一直在默默的为你们点赞。有的时候可能在行驶在长安街的时候看到你们的身影的时候，其实大家内心都知道你们其实挺辛苦的，也向你们致敬，好不好？ 我们是一个是感谢这个老百姓人民群众的理解， 嗯， 再一个也是希望能够为人民群众做更多更好的这种事情，完成好我们的工作， 嗯， 希望这个群众们能够更多的支持我们，更多的理解我们。 好的，有时间的时候，这个我们听众和网友朋友也去这个府右街啊，这条道上看看，能不能看到徐飞和崔申迪的身影，如果可以的话给他们打个招呼。 感谢感谢。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张悦，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早晨八点的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这档为青年朋友服务的节目。下面的节目是职场有高招，我看到高丽老师已经在导播间等着了，我们明天的时候不见不散。我是张悦，再见，给大家打个招呼。 再见，谢谢大家， 再见。 走着去吧，我的叮嘱你记住了吗？傻瓜，我不会怪他，把我忘了吧，让爱就留在回忆里吧。结果一分晓，胜败不重要，感谢你能陪我把梦燃烧。向幸福出发，微笑着去吧，我的叮嘱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傻瓜，我不会怪他，把我忘了吧，让爱就留在回忆里吧。你对我的好脑海中缠绕，我会每时每刻为你祈祷。